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滴滴出行启动安全大整治，9月8号至15号期间，在中国大陆地区暂停提供深夜23点到5点时间段的全业务服务。近日，北京启动九价宫颈癌疫苗接种预约，疫苗估计20天后到货，但不确保预约后一定有疫苗。近日，湖北食药监局发布公告显示，卫龙等多品牌辣条抽检结果不合格。4号凌晨，卫龙声明称产品完全合法合规。国际足联公布了2018年世界足球先生奖项的三人候选名单，除 C 罗之外，克罗地亚队核心莫德里奇和埃及前锋萨拉赫首次入选。作为北京市首批共有产权住房项目，位于石景山区的中国铁建御景阳光将于9月6号上午10点正式开通网上申购。2019年度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4号起开始，并将持续到11月30号。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圆满成功之际，中共北京市委、北京市人民政府致信向全市人民表示感谢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当年，许冠杰和哥哥许冠文合作主演的电影《鬼马双星》大火，而由许冠杰自弹自唱同名主题曲《鬼马双星》，歌词大胆地用了香港俚语，富有节奏感，成为了划时代意义的粤语流行歌曲。在70年代的香港，用市井白话填入歌词，被人们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，而许冠杰偏偏把白话和流行乐大胆结合，配合着当时新潮而卖座的许氏喜剧电影，令这首接地气而又引人笑中思考的《鬼马双星》风靡一时。 为两餐乜都肯制，前世撞正输晒心翳滞，无谓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，鬼马双星着头劲，联博网捞遍满国朋友，做军监等经已系成例，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，鬼马双星眼倾倾。人生如赌博，赢输都冇事定，赢咗得亲笑，输过唔使兴，做老千梗好搵过啊皇帝，扮蟹乸嘢真正系啊滑稽，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，鬼马双星怕现形。

像天气，总对我不冷也不热，我不能选择沉默，爱情只是个泡沫，脆弱的一触即破，你要好好把握、啊、错过我们都有过错，在幸福的角落还要再奢求什么，直到一天遗憾开出它的花朵，谁都会明白从前才是最 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，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，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，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在1989年之前，外形俊朗的黎明根本没有考虑过出唱片，后来他去台湾拍戏，唱了主题曲，戏红了，歌也跟着红了，宝丽金才签下了他，给他找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词作班底，推出了第一张大碟 Leon， 黎明就这样在乐坛迅速崛起。一起来听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《相逢在雨中》。

赏红滩，观绿苇，漫步稻田画，品河蟹，闻稻香，尝特色美食。河蟹科大高黄满溢，青鱼晶莹，唇齿留香，红滩钓蟹，特色马车，网红小火车，各种娱乐目不暇接。中国最北海岸线盘锦红海滩欢迎你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靓颖。 我是李健。 我是 JJ 林俊杰。 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金伟。 我是黄晓明。 是李易峰。 我是周传雄。 Hello， 我是梁静茹。 我是王迅。 我是蔡淳佳。 听经典音乐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流动的经典旋律，留住最美时光。敬请锁定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 听经典音乐，就在经典。九六九，我是一维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， 泪水洗净昨天，用未来时间。当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，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？没关系，我还有我的喉咙。 只有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，其实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都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四号消息称，截至七月底，累计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80.8万人次。记者从北京市教委获悉，全市启动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。自9月5号起，北京市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市民，可在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上，依据在社保经办机构预留手机号登录，自助修改定点医疗机构。第七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举办。全市启动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，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的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单位都在此次专项检查范围之内。京通快速辅路双桥段拓宽工程全面开工，涉及830米长的路段，这段路将由单向单车道变成单向双车道。应急管理部消防局下发通知，要求各地消防部门要联合住建、文物、宗教等部门，立即开展文物建筑、博物馆等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。 是谁在敲打我 窗？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 在

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将前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9月4号，长安汽车发布公告称，已与日本铃木及铃木中国达成协议，以1元人民币现金收购日本铃木及铃木中国分别持有的长安铃木40%股权及10%的股权。收购完成之后，长安汽车持有长安铃木100%的股权，公司将由合营企业变为全资子公司，双方将于今年12月31号前进行股权交割。今年6月15号，同为铃木在中国合资的昌河铃木就结束了长达23年的合作关系，正式宣布解散。至此，铃木已经确定将彻底退出中国市场。目前还在举行的成都车展，长安铃木依然参展。很显然，这可能是这个在中国市场拥有25年悠久历史的合资品牌的告别演出了。曾经靠着优秀的质量在市场硬生生啃下一块又一块领地的铃木合资，无论是长安还是昌河，都曾与他有过十分良好的合作。无论是长安铃木的奥拓、羚羊，还是昌河铃木的北斗星、利亚纳，都曾是中国车市响当当的品牌，也是无数人的第一辆车，无数人儿时的回忆。退出中国市场的原因只有一个，严重下滑的销量和利润。铃木并非对中国市场不够尊重、缺乏诚意，而是确实拿不出更多的车型。作为微车之王，面对以大为美、对 SUV 越来越热衷的中国市场，铃木已经拿来了足够多的新车型。但从维特拉到肖途，都承载了铃木的期待，但却都败走麦城。可以想象，即便把少数车迷心心念念的吉姆尼拿到中国生产，也无法改变铃木和它所代表的精品小车在中国越来越小众、越来越边缘的命运。随着车市结构性的调整，下一个推出的汽车品牌又是谁呢？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，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，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，才会结果的正旺。什么一隐莫讲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，我又不脆弱，何况那算什么伤，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。 间餐厅，没想到已经换了装潢，角落那窗口闻得到玫瑰花香，被你一说是有些影响。

慈善是什么？ 是对灾区的援助， 是做义工， 是给贫困的学生帮助， 是让世界充满爱。 9月5日国际慈善日，经典九六九和你一起为美好生活做更多的努力。 建筑资质代办招创元天成，工商注册代办还招创元天成。创元天成建筑企业一站式服务专家，让您省时省力省心。服务热线400-9966-236，400-9966-236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